增强民族文化自信。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受冷空气的影响，未来三天以晴为主，气温有所下降。今天下午有4到5级的偏北风，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，大风蓝色预警中。预计到傍晚风力将逐渐减小，空气干燥，请注意防风防火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，偏北风4-5级，最高气温零下1度，最小相对湿度 15%。今天夜间晴，偏北风2级左右，最低气温零下9度，最大相对湿度 40%。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铁胳膊老怀王达摩苏拉住常遇春，说什么也不让他过去，就拿他呀当了自己的亲儿子石蛮王撒木野汗了。常遇春不了解，怎么挣脱也挣脱不开。最后六爷急了眼了，一抬腿咯噔，把大铁枪摘起来。铁胳膊老怀王一看，哟，小子，你要跟你老子比比吗？老怀王也急了，拦腰把常遇春抱住，不让他动武器。六爷更急了，两膀一散力，肩膀子一晃，武术上管这招叫狮子摆头万寿经。你想想，常遇春正在年轻力壮，血气方刚，本来就有力气，要不怎么叫怀远黑太岁呢？这一使劲可了不得了，铁胳膊老怀王哎呀一声扑通，在马上被常六爷这个甩下去。老怀王今年快80了，这下摔得刚的一声，眼睛一翻，好悬背过气去。六爷一看又惹了祸，抓着这个机会双脚一点灯，马往东北方向闯开一条胡同，溜之大吉。老怀王带的军队可是不少，有一样，谁敢过来拦呢？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。人们赶紧过来，把老怀王从地下搀起来。铁胳膊老怀王好半天才缓过这口气儿来。哎呀我儿哪里去了？啊，刚过去，可不能让他走了。来人，他把两名王官叫过来，吩咐如此这么办，这么办如此，千万不能叫他下状元场。老怀王了解情况啊，什么叫夺状元？那是杀人的战场，早就摆下天罗地网，天下可考的举子进去一个都活不了。 所以吩咐两名王官在后头追赶常遇春。另外老怀王心里还挺高兴，那位说什么毛病呢？郝玄没摔死还高兴？不，他们蒙古人讲究摔跤比力气。当初石蛮王在燕京的时候，没事就跟他爹两个人摔跤，没事掰掰腕子拉拉钩，抱抱腰摔两下。可不管怎么说，石蛮王没有他爹的力量大。铁胳膊老怀王达摩苏没事就说他儿子，这劲儿得是练出来的，你小子照爹差的多呀，往后有一天你能比我力气大，我就高兴了。哎，今儿个他拿常遇春当了石蛮王了，把他摔个半死儿，他就乐了，心中暗自思想，哈哈哈哈，我儿子长出息喽，比老子劲儿大喽。挨见铁胳膊老怀王暂且不提，话分两头，单表常六爷穿大街越小巷，回头看了看，把这些军兵给折远了，这心才放下。呸，我怎么这么倒霉，8月14才到了燕京城，这么晚了才进了城里，还遇上这些巡逻的军队，好悬没出事情。别的别说，我先找个地方住下，有了安身之处再吃点东西，明天早早的下场前去夺状元。另外按照刘先生所说，与我乱石山弟兄相见。这一找店房麻烦了，他没来过燕京啊，也不知这个店房都在什么地方，骑着马找吧。好不容易找到西关里，哎，这地方店房还真不少。常遇春一看店房的门前都挂着幌子，有的高挑红灯，六爷是挨门挨户的叫门。这一叫不要紧，不管是哪一家，里边都回答了，甭叫了，满员了，不用叫了，不留客人。常遇春走了十几家也没进去，这个人这肚子饿的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真是人困马乏。常遇春一想，这不坏了，我要在街上蹲一夜，明天怎么下场夺状元？别的不说，吃不上饭不行，马不喂也不行。他还往前找，最后找的一家店房叫高升老店，开店的姓刘。常遇春到了店外，脑袋一转个，想了个主意，心说不行，我要像刚才那样还住不了店，干脆我出个主意欺骗他一下。六爷过来一砸这门，咣咣咣咣咣咣，正好刘掌柜的在院里，一听眉头就咯叽起来了。谁啊？我呀，把门开开。甭开了，我们店房早就住满了，要投许往前高升一步吧，我们这没地方。常遇春一听怎么样，还是这套词儿。六爷把瞎话就说出来了，我说什么玩意儿，你说的乱七八糟的，我就在你这住，我上哪儿去？刚才出门办点事儿，回来就不给开门了啊。刘掌柜的这耶，误会了，闹了半天是我们店里的老客。哎呦，对不起大爷，我这就开门。等把门开开一看，不对劲儿，心说我们高升店里头也没有这位老客，他怎么瞪眼说瞎话呢？连掌柜的再伙计都过来，哎，站住！我说你这人怪不怪？ 你怎么胡说八道？你多咱在我们店房住里边，快出去出去出去！常玉春耐着性子，我各位高过手吧，我是远路来的，人也没吃，马也没喂，到了现在人困马乏，你们能不能给我迁就个地方，能躺下就可以。废话，哪儿都满满的，这么跟您说得了，厨房连茅房都住满了，您往哪儿住？快走走走走走。掌柜的，我在你们院里头坐一夜行不行？哎，能给我找个避风的地方，我就求你们把我的马喂一喂，我不吃也行，可以不？掌柜的一听，把小眼睛一瞪，废话，叫你在院里蹲着算怎么回事啊？你这人也太啰嗦了，走走走走走。哎，这么说吧，常玉春怎么说人家也不答应，就像撵贼一样往外轰。常玉春一看不给他来点横的是不行了，怪不有人说这么一句话，车船垫脚丫，无罪也该杀，干这种行当的人最是脸了。你看我在院里坐一夜都不行。常六爷被眼睛一瞪，怎么着？今天爷爷就不走了，我看你们敢把我推出去吗？你们哪一个敢过来动手？常玉春人高马大，再一瞪眼，掌柜的果然害怕了，但不得，哎呀，好，惹不起呢。咱可这么说，没地方，这你自己提出来的，愿意在院里蹲一宿，咱把丑话说在前边，蹲一夜，你也得给房钱，您懂吗？可以。常玉春一看，这就是不讲理呀，别耽误明天得状元，干脆给钱就给钱吧。先付的钱，有个伙计心还不错，给常玉春找了个避风的地方，在地下抱着一捆草给铺上。常玉春坐下以后时间不大啊，就睡着了。感情这个人呢，实在是困累极了。哎呀，常六爷睡着了咱不提，单表这掌柜的嘴里嘟嘟囔囔，把店房的门关上，还告诉别人注意啊，这年头说瞎话的太多，你看这位瞪眼胡白话，哎，我再有人砸门千万别上他的当，他说什么也不给他开，这何苦来的。把高升殿的店门紧闭，转身回屋，没有片刻之功，呵，就听这个店门咣咣咣咣咣咣，开开门，咚咚咚咚咚咚，连掌柜的在伙计都不乐意了，这还叫我们睡觉不？没有好气儿就到了院里，谁？我们呢？看看你们是哪儿来的？我们是铁胳膊老怀王，王爷府的王官，上你们这茶店找人。掌柜的一听，这年头都会吹啊，甭问，这位也是胡说八道啊，把王官的字眼抬出来了，你就皇上我也不给开。这掌柜的想到这儿，把眼一瞪，不管你是谁，明天会客，今儿个太晚了。就听外头骂声，小子你他妈活腻了，你到底开不开？这掌柜的不想开，账房先生在里边出来了，一听这画风不对，这一旦要是王管怎么办呢？跟掌柜的一商量，开开吧，先看一眼，要不是再说。掌柜的一听有理，这才把门开开，好往外一看，真是王官，就是方才咱们说铁胳膊老怀王派来的两名亲信， 这两个人拍门拍的手都肿了，这火正没地方撒去呢，一看门开了过来，不容分说，抡起巴掌，连掌柜的在账房先生再火气，噼啪噼啪，这顿嘴巴子开的，把掌柜的揍得连北都找不着了。大爷，老爷，你饶命，饶命！我说你们这开店的怎么这么牛啊？哎，为什么不开门？这，他王官大人，您别生气，这是误会。刚才他妈的来个小子，他不是我们店房的人，他非说是在我们这住过的。开门我们就上当了，我憋着一肚子火，我认为你也是打冒汁呢，所以我才发生这个误会。刚才来个人，那人在哪儿呢？他这没地方，他非要住，往哪安排他？没办法，给他抱了捆草，叫他在房檐底下蹲那么一夜，是吗？我们看看，这两名王官找了十几家店房，也没找着常玉春。哎，正好走到高升殿，一听说刚才来个人在这住下了，心说大概差不多少。掌柜的领着来到房檐下，他一看，正是要找的所谓的石蛮王撒米汗。这俩王官也不认得谁是石蛮王，哪个是常玉春，王爷叫找就找呗。这两个人一瞅呀，马在旁边拴着，人在草上坐着歪脖睡着了。王官可急眼了，转回头来奔掌柜的，二话不说把巴掌抡起来，噼啪噼啪又一顿嘴巴。这回可把掌柜的给揍坏了。王官大人息怒，王官大人息怒，你为什么打我？打你，打你是便宜的，要你的命。你知道这人是谁吗？哎，小人不知道是谁，不知道。告诉你，这位就是元顺帝当今天子的玉帝，赫赫有名的石蛮王撒米汗，他是铁胳膊老怀王达摩苏的儿子，您知道吗？掌柜挺亮，哎，好像没拉裤子里头，心说我他妈倒了血霉了，赶紧跪在地下了。王官大人，我狗眼不识泰山，我说话您别生气，他也没报名，穿的衣服也不像个王爷，我怎么能知道呢？我罪该万死，罪该万死。起来吧，今天不乐意给你晦气啊！告诉你一个事儿，你把王爷放在院里头，你该当何罪？不，有地方，有地方。你不说没有吗？没有，我把佛堂收拾出来也行啊。实在不行，把我那屋腾出来，您看怎么样？就看你怎么样了。你要把石蛮王伺候的高了兴，他要不怪，咱们一笔勾销，没有话说。倘若石蛮王撒木以汗对你恨，明天你们一家子都活不了。掌柜的可转了相了，连伙计都害怕，腿肚子都转筋了。好，快快快，收拾屋子。这就给常玉春把佛堂给收拾出来了。不但收拾着，这边叫常玉春。王官一看呢，别废话，掌柜的你过来，告诉你点事儿啊，把屋收拾干净，好好的伺奉我们石蛮王。我们哥俩先告辞，明天，记住没？明天是8月15，我们王爷准备下场去夺状元。可是我们老王爷呢，不同意他下场。你呀，想什么办法能把石蛮王给劝住？只要他不下场去夺状元，你就算立了首功一件，可以奖功折罪。今儿晚上这罪就算没了。再说回来，你要劝不住，石蛮王要下个场，回来杀你个二 二郡归一。哎呀，我还有王冠大人圣明啊，这我能拦得住吗？我是一个臭开店的，我拦王家千岁，我怎么能拦得住？这我办不到。混蛋的东西，你看你的模样，你别哭哭咧咧的啊，你动动脑子呀，你劝不好使，还有别的招呢？他别的招我不管你，就这么事跟你说清楚，要饿了找你算账。走，两王官一甩袖子上马走了。掌柜的一看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，哎呀，活了眉毛先顾眼前吧，把店房门关上，带着账房先生伙计们一大帮跪到常玉春的面前。王爷，王家千千岁醒下，王爷醒下，都哭了都。常柳爷正睡得香呢，忽听耳边一阵大乱，迷迷糊糊把眼睁开了。柳爷往前面一看，这怎么回事？怎么这掌柜的领帮人跪到我面前，怎么的管我叫王爷？心里这好笑，我是哪国的王爷？我说你们众位，这什么事？哎，王家千岁，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我们是狗眼看人低呀，知道王家千岁是您，吓死我们也不敢让您住在这儿，方才有人通知我们，我们才清楚。王家千岁，我们把屋子都给您收拾好了，请您的金身大驾到屋里去安寝。哦，常玉春一想啊，大概他们认错人了。哎，不管怎么地，能挪到屋去也不错嘛。我请问你，方才你们不是说了吗？没有房子吗？连茅房都住满了。那我是胡说八道，实在没房子，小人那屋能给您腾出来，因为您的这么高的身份住我那屋，怕屈尊您的大驾，所以把佛堂收拾好了，您赶紧起身吧。六爷心里一阵的好笑啊，心说话，你真说对了，你真是狗眼看人低呀。方才也是我，现在也是我，就因为身份变了哦，现在就两样对待啊。看起来人情冷暖，世态炎凉，都是这样啊。六爷也不愿意跟他们斗口，迈步来到屋里头。呵，你瞅这屋，门窗都开着，点着两盘檀香，收拾得干净利落。常玉春这才坐下。掌柜的，我吃不吃的都是小事儿，我那匹马你们能不能给喂一喂？我加倍给钱。可王爷您怎么说这话呢？您就不给钱，小子也应当孝敬您。这事儿您放心吧，马交到我身上了，保草保料，保您满意。那好，你们退下去，我就睡了啊。你别睡，也得吃点东西。你们不是没有东西，没东西现做呀？这个死事不活人办吗？我去把孙师傅招呼起来，马上给王爷做饭。 等一等，我是清真人啊，给我做回教的饭菜。 哎，我们这全有回汉两教的菜，可干净了。 给常玉春去做去了， 人多好干活，时间不大，摆了一桌全羊的酒席，有酒有肉。六爷也真饿坏了，一见这东西食欲就上来了，甩开腮帮子这顿吃，真是吃了个沟满豪瓶啊。掌柜的一大帮看着，看罢多时，是答一若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